学人生的指南，我还是选择没姿态。目前最有趣的等待，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，眼睛也不愿意睁开。余生无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萧瑟的风加速了寂寞，只剩那万人温柔扰不起我们的承诺。昨晚回忆的尽头，爱还在源头，风也落进了秋末，落不进我的等候。 全妈妈你不想他，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周杰伦进行谱曲的，其实当时呢是想为他的队员创作一首歌曲，有一种 R&B 的风格，包括混搭一些舞曲的元素，所以这首歌就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你不像他。继续

有一片羽毛做西湖，它弯身恰巧落于船的停渡，星星下耶稣换成军营火做光柱，照亮了飞驰而过时间的路，孤独倾诉无风轻处，爱过雀跃的鹰鹉，只身啼哭破碎虚无，就愉快的结束，最后跳一支舞，孤独倾诉无风轻处，爱过雀跃的鹰鹉。 北京时间21:00。